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电子邮箱提示：你有一封未读邮件，谁发来的？打开看看。邮件名：往事。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让我害怕，夜很黑，我们走过一座石桥之后就迷路了。以前在城市里从来没有感受过真正的黑夜，所谓伸手不见五指这种感觉，只有在乡村的月黑天才能够体会到。我忘了我们为什么走入这个黑夜，我们要去哪儿，是天堂还是地狱，我都不在乎。从小父母总认为我是一个胆小的丫头，可是当身处这个黑夜之中，我却什么都不怕了。天地万物都已经隐去了，只有我们，只有我们仿佛是从史前走来的两个人，相知相伴，踩着原始部落的鼓点在前行。那鼓点是我们的心跳。黑色的矮树丛前方像是有人蹲着，你挥臂甩出了小石头，但是却听不见石头落地发出的声音。乡村的大地芳香柔软，漆黑中我的鼻孔里充满着香草和水腥味儿。啊，是啊，从小梦想过仙女或者是公主的生活，可是今天晚上我却成了一个巫女。你说和我走在一起的时候有眩晕的感觉，我的身上真的散发出什么东西了吗？是眩晕使你变成魔鬼的吗？你突然抱住了我，你还用嘴唇来压住我的嘴唇，你不知道那一刻我是多么的慌乱和恐惧。我推开了你。是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呢？我居然使你跌倒在地上。在黑夜里我听见你摔伤了的叫声，我摸索着扶起了你，像扶起了一个黑色的影子。你的额头上湿漉漉的，啊，那是血，你跌倒的时候碰到石头上了。我记得我们蹲下身儿去摸索那是一块什么样的石头。哦，天哪，那是一块墓碑，我们怎么竟不知不觉走入了一片坟地之中了呢？ 半夜时分回到我的住处，你走了。我躲进被窝里哭得浑身发抖。我想我要是怀孕了怎么办呢？是，那时候以为被男人吻了以后女人就会怀孕。我才17岁，我的肚子大了怎么见人呢？而且这孩子是在坟地里怀上的，说不定哪个死人的魂儿就会附到我的身上来。是，多少年过去了，那个夜晚还时时在我眼前出现。现在的生活平淡如水，没有了梦想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甜蜜。现在的夜晚比白天更明亮，我真想合上眼，回到那神奇的黑暗中去。这封来历不明的邮件让郑川皱起了眉头。他打开电脑，原本是想收一份合同草案，没想到合同没有到，却出现了这样一封莫名其妙的邮件。郑川点燃了一根烟，他要想想这封邮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啊。郑川把脚翘到办公桌上，这是他的自由，因为没有秘书的电话通报，没有任何人会进入总经理办公室的。郑川的眼光从落地窗望出去，在17楼的高度，天空仍然显得阴暗。现在才下午4点，终日不散的云层已经使室内有了黄昏的感觉了。是谁发的邮件呢？从内容看，这是一个女人记录了她17岁的时候一次爱情的经历，可是跟自己有关吗？郑川喷出了一口烟，烟雾中浮现出一些女人的面孔，最后他好不容易记起了3个17岁左右的女孩。啊，一个是舞蹈学校的学生啊，他在台上表演的时候自己给他送过花篮，花篮里放着自己的名片和1000块钱。就这样他们认识了。对，第二个女孩是咖啡店的服务员，她是直截了当地向她发出约会的邀请的。那么第三个，对，第三个女孩出现在由成都去上海的飞机上，这样当飞机降落的时候，她已经可以带着这个女孩吃夜宵去了。是啊，这三个女孩的名字她都记不起来了，面孔也已经显得影影绰绰，但是可以肯定，她和他们除了在酒店开过房之外，绝对没有在乡村走夜路的经历，没有。那么这个发给她邮件的人是谁呢？ 郑川在烟缸里摁灭了烟头，再一次看发来的邮件的信箱。这是一个陌生的邮箱，在他的收件箱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。这个时候，他的秘书高伟走了进来，在公司里不经请示可以直接走进他办公室的只有他。秘书高伟说， 郑总，6点钟的晚宴你该出发了。 郑川一边关闭着电脑一边说，晚宴已经取消了，今天晚上本来是安排宴请几位银行官员，但是其中一位重要的人物临时有事来不了，所以晚宴改期了。 是吗？取消了？秘书高伟显出了很高兴的样子。 经理郑川连忙说，不过晚上另有要事。 他感觉到了这个高伟就要提出让他陪陪他的要求了，所以先发制人。 秘书高伟24岁，有着白领丽人的漂亮优雅。郑川已经和他有1年多的亲密关系了，不过现在他对他已经兴趣全无了。郑川只喜欢陌生女人。郑川的年龄刚好比高伟大1倍，他认为这种年龄的男人没有陌生感做刺激，那就几乎要成废物了。 啊，还好 高伟并没有提出共进晚餐的要求，他只是说， 啊，我担心你赴宴之后喝酒开车会有危险。他说他刚才啊趴在办公桌上不知怎么就睡着了，并且还做了一个很恐怖的梦。他说他梦见郑川正在开车，他自己就坐在旁边，天很黑，车灯照着的是一条乡间的土路，突然一个穿着白衣裙的女人出现在路上，他对着车拼命地招手。这个女人脸色苍白，高伟一看就知道遇上鬼魂了。秘书让郑川别停车，千万别停车。然而郑川一打方向盘从那个女人身边擦过，高伟回头望，那个女人还站在那儿，而在女人的身边全是坟堆。哎，高伟说，你看你看，我就做这样的梦，所以我担心你开车出事儿。你说呀，大白天我怎么做这种梦啊？ 这天夜里，郑川睡下之后，又爬起来抽烟了。他是个善于思考的人，他发现那封邮件和高伟的梦有一个共同之处，那就是他在坟地里和一个女人遭遇上了。这让他有点毛骨悚然，他一定得弄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。郑川和妻子各在一个卧室已经是很多年的事儿了，他晚上爱抽烟也许是原因之一，另外他们相互之间已经丧失了需求，分开睡反而可以让手脚伸展一点儿。 郑川的妻子刘英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小官员，和他一样都经常出差在外，他们唯一的儿子在美国读大学，因此这一楼一底的住宅几乎成了空城，这使得女佣狗妈乐得清闲。卧室里只亮着一盏台灯，郑川坐在阴影里，追忆着与女人和坟地有关的线索，在他的头脑里一片空白。实在要追寻乡村的话，那只有早年下乡当知青时在那儿待过四年呢。那个时候，社会保守，人心封闭，他朦朦胧胧地追过几个女生，个个都属于试探和想象的性质，实质性的接触从来没有过。难道是那个时代的那个女生在30年后突然将往事索回，并且记录下来，然后发到她的邮箱？郑川的眼前慢慢地出现了川西平原的那一片土地、田野、河流、竹林和农舍。那个时候他18岁，生长得像草一样自然，没人过问。郑川从抽屉里找出了一本通信录，这是前几年知青们为下乡25周年编制的东西。他在那些已经显得模糊和陌生的名字里搜索，突然一个叫林小月的名字跳出来。林小月，林小月，是他吗？这个当时大家公认穿什么衣服都好看的女生，她和他走过夜路吗？肯定，当时知青们相互串门走夜路那是常事。记忆已经完全苏醒了，林小月，林小月，这个曾经让他梦萦魂绕而又束手无策的女生，他们的眼光一碰之后，曾使他好几天茶饭不思啊。他用手撑着额头，依稀记起了30年前的那个黑夜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对于女人，这么多年的那种朦胧的经历，就那么难忘吗？他现在把遥远的往事写给自己，是什么意思？从通信录上，郑川看见林小月现在是在云杂志社工作，这是一本颇受欢迎的女性杂志，需要跟她联系吗？郑川摇了摇头，他知道约见早年的女生会是一种什么结果，还是不破坏早年的良好的印象好啊。第二天，郑川经理已将这个偶然事件完全忽略了，毕竟现代的生活节奏让他应接不暇。然而一周过去，他打开电脑，陌生的邮件又出现了，邮件名是往事之二。郑川再不能沉默了， 他想阻止这种荒唐的事情的发展，他查到了云杂志社的电话，打过去之后，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响起来了。您好，这里是云杂志社，请问您找谁？ 我找林小月。 程川说着，他心里头莫名其妙的有点发跳。啊，对方的声音显得有点吃惊。哦，您很久没跟他联系过了吧？ 是，有很多年了。怎么了？ 对不起，林小月已经去世一年多了。您有什么事需要与我们编辑部联系吗？ 没有了。好，谢谢。郑川放下了电话。 这个时候，他的秘书高伟走进了办公室，他吃惊地说：“哦，郑总啊，你脸色不好哎，你生病了。” 郑川真的感到头昏耳鸣，好像电话里的语音一直在耳膜里呜呜的在响。 给我一杯水。 郑川用手撑着额头。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张美华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总经理郑川面对着一封陌生女人的邮件发呆，这封邮件让他回忆起多年前和17岁的女知青林小月的一幕。郑川拿起电话，对方告诉他，林小月已经去世1年了。 在夜里，方城大厦像一根黑色的石柱那样立在这座城市中。如果不是有一些流星似的红灯在虚空中闪烁，真不知道这座建筑的顶端在哪儿。一个多月前，发生在这里的一起命案，引起了人们对这座高层写作楼的关注。据当地新闻媒体的报道，命案发生在这座写字楼的地下停车场，死者为一名20多岁的年轻女性。相关细节媒体没有做任何报道，这是警方对未破案的案件的报道的要求。郑川是在关上车门的时候想起这件事的。是啊，现在已经是晚上10:45，与一个多月前命案发生的时间大致相同。停车场的照明仍然没有改善，数千平方米的地下停车场影影绰绰的，就像是一座迷宫。郑川将车停在 F 区，这是他的固定车位。锁好车门之后，他向两排泊车位间的过道走。远远近近矗立着不少粗大的柱子，他们承受着这座高层建筑的巨大的压力。当然，在这本来就朦朦胧胧的地方，这些柱子更加让人的视线受阻。一个多月前的夜里，郑川就是在绕过一根柱子后看见那可怕的场面的。那天晚上公司的一个高层会议开得很晚，会议完了之后，他又在办公室接了一个长途电话。走向电梯的时候，他感觉到整座写字楼似乎都空无一人了。电梯直达地下停车场，场内少有的寂静，该走的车都走了，而停在阴影中一动不动的各式车辆，那都是在这里过夜的。由于面积太大，这里用标牌划分出从 A 到 G 共7个停车区。几年前郑川的公司刚搬入这座建筑的时候，常常要在这儿转几个圈才能找到自己的汽车。那天夜里，郑川绕过一根柱子后，看见不远的车的旁边有一团白色的东西。他的第一感觉是，那是一件衣服被扔在了地上。 他好奇地走过去，当发现是一个女人躺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惊叫起来。几个守车人从不同的地方跑来，他听见他们说那女人已经死了，便立即用手机报了警。接下来警车、救护车接踵而至，在照相机的闪光灯中，他看清了这个穿着白色衣裙的年轻女人。她斜躺在地上，长发遮着她半边的面孔，没有血迹。有人议论说，那一定是被勒死的。郑川看了看表，晚上10:41。此刻，在大致相同的时间，他又来到了地下停车场。郑川的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。那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，但走在这空旷朦胧的地方，还是使人心生惬意。他在车的夹缝中不停地转弯，向着电梯间的方向加快了脚步。郑川今天晚上赶回公司，是因为一件文件忘在办公室，那是一份明天一早就得发出去的商业合同，其中不少条款得在今天晚上敲定，他需要在睡前将这事情做完。郑经理近来的状况不好，做事常常是丢三落四，这完全是由于那些莫名其妙的电子邮件造成的。30年前的女生将往事写下来发给他，这本来已经够让人不可思议的了，更何况这个叫林小月的旧友已经在一年之前死去了，那么是谁在替他发这些邮件呢？每隔几天就发一封，现在已经收到3封了。时间是一个令人怀疑的东西，它并不像水一样流走就永远消失了，不，它更像是一个走失的孩子。人生的峰回路转之中，过去了的时间它还会回来，它会举手敲你的门，让你猝不及防地发出惊叫声。守车人的一声招呼让郑川回过神来，他点了点头说，我去办公室拿点东西，等一会儿还要走。守车人提醒他方向走错了，上楼的电梯在另一边，这个鬼地方稍不留神就走错方向。郑川转身向另一个镜头走，他进了电梯，按下了17楼的红色的按钮，电梯的门徐徐地关闭了，微微地动了一下，然后开始上行。电梯在3层楼停下来，郑川心里想，这么晚了还有人在这楼里活动啊。门开了，一个20多岁的女孩走进来，郑川注意到他的身后是一片漆黑，3楼是会议厅，晚上是没有人的。电梯门关闭，继续上行。这个女孩，她并不伸手按楼层的按钮，她只是背对着郑川站着，一动不动的。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裙，长发遮住了半个面孔。她的双手将一叠杂志或者是资料抱在胸前。郑川侧脸注视着这个女孩， 还没来得及以一个男人的眼光欣赏他，一阵恐惧已经使得头皮发麻。 这不是一个多月死在地下停车场的那个女孩吗？现在这个女孩一动不动地站在电梯间，她双眼发直盯着正前方，她不按楼层的按钮，好像要和她一同到17楼去似的，而17楼只有郑川的一家公司的驻地啊。她是谁？郑川记得自己的公司里没有这个人。小姐，你也到17楼吗？ 郑川大着胆子问了一句，他感到自己的声音在变调。这女孩并不回答他，或许她根本就不说话。他伸出手，按亮了24层的按钮。郑川暗暗地松了一口气。电梯在17层停下。郑川第一次感到这电梯开门的速度竟是如此的缓慢。走出了电梯间，听见电梯门在身后关闭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的背上已经出了很多很多的汗。郑川进了办公室，把台灯、吊灯统统开亮，可是刺眼的光线仍然压不住他的恐惧。 那是一个人吗？他连眼珠子动也不动一下，他也不开口说话。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魂？ 郑川的眼前不断地闪现出地下停车场的那个死者，白衣白裙，长发遮住半个面孔，这和刚才电梯间里的女孩一模一样啊。对了，死者正是24层楼的那个职员呢。 那，对了，那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。 郑川在底楼大厅里看见过这家公司贴出的讣告啊，讣告上有悼念和火化的日期啊。死者是这家公司的财务人员。 哦，对了，他叫崔娟，年龄22。 郑川点燃了一根烟，把要带的合同放进衣服口袋。他的心里镇定多了，在想， 无论如何，人是不能够死而复生的。那一切 也许只是巧合。 巧合，女孩子穿着相似，那是常事儿，啊。 不过刚才的那个女孩究竟是谁呢？郑川决定到24楼去看看。郑川经理进了电梯，摁下了24楼的按钮，电梯在上行，也很静。电梯里只能听见呜呜的电流的声音。一会儿，电梯在24楼停下了。郑川跨出电梯门的时候，他后悔了，因为眼前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翻身想重新走进电梯，可是电梯的门 已经关闭，并且同时开始下行。他急忙按门边的按钮，可是已经不管用了，电梯继续在下行。他得等到他下到底楼后再上来。这个楼夜里只开一部电梯的后果，让郑川恐惧地站在黑暗中等待着。一片漆黑，刚才那个女孩上来之后到哪儿去了呢？郑川掏出了打火机打着了，眼前是一星火光照亮的一片废墟般的景象，到处堆满了建筑材料。看来那家医疗器械公司已经搬走了，是新来的公司进来之后再重新装修。既然是无人的工地，那么这个女孩夜里上来干什么呢？打火机已经烧得发烫了，郑川关了火苗，周围的黑暗显得更加深重。他焦急地站在电梯的门旁，看着楼层的指示灯终于落底之后开始上行了。一、二、三，这电梯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很慢，而且在第六层又停住了。突然，黑暗中传来了女人的哭声，很微弱的哭声，但在这寂静中显得非常的清晰。郑川的心咚咚的狂跳，他背靠了电梯，感到了一种毛骨悚然的绝望。接着，仿佛有脚步声响起，那女人向这边走过来了吗？郑川睁大了眼睛盯着周围，以防突然出现在他身边的影子。他想大叫，但是又忍住了，因为他怕发出尖叫声会暴露自己。他的双腿不住地发抖，他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如此的恐怖。终于，那白色的影子不可避免地出现了。在漆黑中，这女人像一团模糊的光影，一步一步地向她走过来。郑川发出了一声失去了控制的惨叫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电梯门在他的身后哗一声开了，他几乎是倒退着跌进电梯去的。他跳起来关上了电梯门，电梯下行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他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。电梯的铝合金的墙壁上照出了他的影子，他看见自己那惊恐之极的样子。郑川驱车开出了地下停车场之后，用手机给大楼门卫室打了一个电话。他说24楼有陌生人进入，叫保安上去查一查。他没说他是谁，以省去解释自己行为的麻烦。一个小时之后，他在自己的家里再次给门卫室打去电话，问他们在24楼发现什么没有。对方说，什么没发现呢？你是谁啊？你是不是故意折腾我们？郑川急忙挂掉了电话。这天夜里，郑川在床上翻来覆去，难以入睡。电梯里的女人总是在他的眼前晃过来晃过去， 他很奇怪自己后来为什么会上24楼，按理说他应该避得远远的才是，可是为什么他就有了去找他的好奇心呢？他觉得这不像是自己真实的决定，一定是在电梯里中邪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是身不由己的。表面上是自己的决定，而实际上是受了别的意志的控制。想到这一点，郑川更加害怕。他心想，从明天起，是啊，从明天起得让自己的行动更加谨慎才行啊。每天早晨，秘书高伟总是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公司的。他先将郑川的办公室收拾一下，然后将一束新鲜的百合插进花瓶。人们都说总经理办公室有一种儒雅气，除了两大柜精装书、这个清代的花瓶和冰清玉洁的百合，对氛围的形成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秘书高伟是在读大四的时候认识郑川的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高伟去为一处楼市的开盘做兼职的礼仪小姐，这样他认识了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郑川。这个气宇轩昂的中年人和他握手的时候，夸她漂亮、身材好，并且留给她一张名片，说是毕业之后欢迎他到自己的公司来工作。这是一家国有企业，开始的时候由政府操办，后来实行了企业化与政府脱钩之后，仍然有着不少的先天的优势。公司的经营范围很宽，房地产、餐饮、商贸以及风险投资。郑川的运筹帷幄给高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当他作为秘书第一次跟随郑川去香港谈一笔生意的时候，在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之中，高伟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有点兴奋。走出机场的时候，他望着郑川的背影，他感到这个男人的魅力已经抓住了自己，成功男人所散发出来的磁场，对女人有致命的诱惑力。尽管他们之间的年龄悬殊一倍，但是，他却从郑川的身上感到活力和安全感。一切发生得太快了，在到达香港的当天晚上，他怎么就委身于这个男人了呢？也许是酒吧里的萨克斯和红酒让他非常的脆弱，也许是酒店客房的隐秘性和自由感让人可以卸下种种的束缚。总之，他接受了他。仰望床头灯的时候，高伟感到那光像摇曳的火炬，它旋转着，晃动着，使得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，燃烧起来。不过这个燃烧现在是早已经熄灭了。郑川每天在公司里仿佛就没注意到它的存在。他想，也许是这一身一成不变的职业装饰的变得矮板，而周围的人却都说她这种个子高挑的女性穿这种西服的套裙，那是很有韵味呀。尽管如此，秘书高伟还是不断地变换着内衣的颜色，在领口露出那么一点点，来增加女性的魅力。